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1824年5月7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场交响乐演奏会正在举行。在这场交响乐当中出现了合唱，起初观众有些难以适应，但当一曲欢乐的颂歌响起时，场上出现了狂热的躁动，许多人感动地哭了起来。演出结束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和掌声，但是指挥却仍然冷静地站在台上，直到一位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请他面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都已经站立，挥舞着帽子不停地在为他鼓掌。他为此不得不五次谢幕。这位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指挥叫做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世界音乐巨匠贝多芬那一生解不开的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贝多芬在1770年12月17号诞生于德国伯恩，父亲是该地宫廷唱诗班的男高音歌手，碌碌无为，嗜酒如命。母亲是一个女仆，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她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艰辛的生活剥夺了贝多芬上学的权利，而他自幼表现出的音乐天赋使父亲产生了要他成为音乐神童的愿望。父亲不惜打骂，迫使贝多芬从4岁起就整天没完没了地练习羽管键琴和小提琴。7岁时，贝多芬首次登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人们称为第二个莫扎特。此后他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11岁发表了第一首作品《钢琴变奏曲》，13岁参加宫廷乐队，任风琴师和古钢琴师。1787年到维也纳开始跟随莫扎特、海顿等人学习作曲。1800年，在他首次获得胜利后，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贝多芬的面前展开。但是就在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贝多芬发现自己宝贵的听力正在慢慢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嗡嗡声和轰鸣声。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失聪更可怕的了。为什么如此不幸的事情会降临在贝多芬的身上？医生们认为这是由贝多芬的肠胃疾病引起的，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长期腹泻的确让贝多芬身体虚弱。贝多芬不停地到处求医问药，哪怕再远的地方有一个偏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启程。医生们想方设法为他治疗，让他在多瑙河当中游泳，甚至把一个巨大的喇叭形铜制扩音器插进了他的耳朵。但是情形仍然越来越糟糕。经过了2年毫无希望的治疗后，贝多芬向朋友写信，透露了这个痛苦的秘密。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好阿曼达，我忠实的朋友，我必须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的听力在恶化，这真是太可悲了。我们上次见面时我就知道，但我保持了沉默。现在它在逐渐恶化，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治愈。我一定要屈服于悲惨的命运吗？我决心超脱一切，但又能怎么办呢？我求你把我听力的问题当作重大的秘密，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贝多芬隐瞒了这个秘密，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将近2年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在剧院看演出时，贝多芬为了听清楚演员的演唱，不得不坐在最前排。日益耳聋的贝多芬身上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积极乐观，不再对生活充满好奇和兴趣。除了耳聋，他还饱受关节炎、肺炎以及腹泻的折磨。身体的病痛让贝多芬日益沉默，而耳聋所带来的屈辱感更是让他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境地。1822年，贝多芬希望最后一次指挥自己的作品，但是那次灾难性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的隐痛。在贝多芬自顾自的指挥下，全局紊乱。几次中断之后，秘书辛德勒向贝多芬递上了谈话手册，上面写着：恳求你不要再继续，回去再告诉您理由。贝多芬当即明白了，于是一跃下台，跑回了家里。贝多芬至死也不曾忘记这一幕可怕的景象，他开始隐遁在自己的内心中，尽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频繁地住到乡间，期待能从自然的静谧当中获取精神安慰。在贝多芬去世后，人们发现了一封写于1802年的遗书。在这封著名的海里根施塔德遗书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遗书中写道：6年以来，我陷入了不治之症的境地，由于医治无效，它日益加剧，年复一年，我盼望着好转，但希望逐渐归于幻想，结果形成了一种持久的顽疾，即使痊愈也要经过若干年，甚至不可能完全痊愈。死神来吧，什么时候来随你的意愿吧，我总是大胆地欢迎你。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贝多芬是否将自杀付之于行动过，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成为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但是他越发的狂躁而孤僻，他的心理疾病成为他日后生活的一个重要阴影。 有人认为贝多芬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欢追逐女人，不信任别人。有人说贝多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一生没有结婚，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疾病的困扰。有人喜欢贝多芬，有人不喜欢贝多芬，但是他们却不能否认贝多芬的伟大。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音乐巨人贝多芬那一生解不开的谜。 贝多芬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长相有些丑陋，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女人的喜爱。据贝多芬的学生李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谈恋爱，漂亮的脸蛋往往使他情不自禁。但贝多芬痛苦地意识到，婚姻生活与自己内在的创作冲动并不兼容，几乎每一次贝多芬爱上的都是他得不到的女人，不是社会地位比他高，就是已婚。此外，贝多芬性格上的缺陷也妨碍他迈入婚姻的殿堂，他没有耐性，容易冲动， 并且对自己本来就差劲儿的外表更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终身未娶成为了贝多芬无奈的爱情结局。可即使这样，贝多芬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1812年夏天，贝多芬写下了一封著名的情书，收信人是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子。贝多芬在信中称她为我的天使，我的一切。他问道，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这种状况吗？在信的第二页当中，有他曾写过的最著名的话语，贝多芬称她为永恒的爱人。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20世纪初，音乐史学家对这个世纪之谜的研究才转入了学术的性质。很多学者根据这封信本身的内容，以及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期的踪迹，确定贝多芬信中记叙的事件和他在1812年7月的行踪完全相符。那年夏天，贝多芬根据医生的劝告，旅行到波西米亚的几个温泉疗养地。他于6月底离开维也纳，7月1日到达布拉格。根据贝多芬信中所述的推论，他在旅行之前在维也纳已经和那位不朽的情人发展了很深的情感，他们很可能在布拉格见过面。这位身份不明的女子随后去了约100公里外的温泉疗养地卡尔斯巴德，而贝多芬7月4日中午乘邮政马车离开布拉格，并于第二天一大早到达布拉格北部约80公里的另外一个温泉疗养地特普利兹。在那里，7月6日星期一的早上，贝多芬开始动笔写这封情书，并希望自己的信能赶上去卡尔斯巴德的邮车，以便他的情人能够及时收到。在这些事件得到确认之后，音乐史学家们大概对所有曾与贝多芬有过交往或贝多芬有过单相思的女人都进行了研究，先后有2-3个人被认为是贝多芬这位不朽的情人。但是约瑟夫·达蒙夫人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都是最受学者青睐的。约瑟芬与贝多芬1799年5月相识后仅一个月就嫁给了比他老30岁的达蒙公爵，5年中生了4个孩子。贝多芬是他婚后家中的常客，并继续教他弹琴，给了对婚姻不满的约瑟芬很大的安慰。丈夫1804年死后，约瑟芬和贝多芬的关系加深，但他们的关系完全是精神上的，也许是为了他的4个孩子着想，或是受他所信奉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约瑟芬明确拒绝和贝多芬结婚。他在给贝多芬的信中写道，不要撕裂我的心，不要再试图说服我，我对你的爱难以言表，正如一颗温柔的心灵爱另一颗。你真不能接受这个约定吗？我目前是不能接受其他形式爱情的。他们的关系在1807年秋天结束时，贝多芬被约瑟芬拒之门外。约瑟芬也在1810年嫁给了另外一个贵族，并又生下了2个孩子。但不到3年之后，她的婚姻破裂，丈夫弃她而去，这为后人留下了悬念，让很多学者至今仍然认为约瑟芬是贝多芬的不朽的情人，但却找不到她和贝多芬旧情复发的证据。 有人认为贝多芬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欢追逐女人，不信任别人。有人说贝多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一生没有结婚，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疾病的困扰。有人喜欢贝多芬，有人不喜欢贝多芬，但是他们却不能否认贝多芬的伟大。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音乐巨人贝多芬那一生解不开的谜。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当代知名的音乐学者和研究贝多芬的专家所罗门提出了至今被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和一个之前从未被人重视过的人选，安东尼·布兰塔诺夫人。安东尼比贝多芬小了10岁，生于维也纳名门，其父是奥皇约瑟夫二世的宫廷秘书， 也是一个学者和艺术鉴赏家。1798年，安东尼18岁时嫁给了在法兰克福的商人弗兰兹·布兰塔诺，婚后竟离开了他心爱的维也纳，跟随仍然很陌生的夫君去了陌生的法兰克福定居，并在几年之内生了5个孩子。1809年10月，其父死前，安东尼带着孩子回到了维也纳，直到1812年的夏天才回去。在维也纳的3年间，安东尼和贝多芬发展了亲密的友谊，也对贝多芬产生了极大的爱慕。安东尼曾经称贝多芬作为人更伟大于作为艺术家。贝多芬在他的情书中所流露出的不安和焦虑，正是对他们不可避免的分离和也许永远不能再见的痛苦。安东尼似乎表明或者暗示可以留下和贝多芬结合的意愿，而贝多芬却表现出既要维持他们之间的爱情，又出于对其夫的友情和道义而不愿他这么做的极度矛盾之中。贝多芬在情书中写道：啊，上帝，为何相爱的人要分离，又抚慰对方要冷静，只有对我们的现状有冷静的考虑，我们才能实现生活在一起的目标。安东尼最终在当年的11月离开维也纳，回到了法兰克福，他们也终于未能见面。在贝多芬去世的那一年，安东尼开始记录他死去的友人名字，到他89岁高龄去世时，他已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的第一个人就是贝多芬。永恒的爱人，除了这两位女士外，还有很多猜测。在后来遗留的不同说法中，最为荒唐的或最有想象力的，大概是1994年罗斯编写并导演由奥德曼主演的电影《贝多芬》，片中最后揭示贝多芬的这位不朽的情人居然是他弟弟卡尔·贝多芬的妻子，也就是贝多芬为之伤神多年的侄子卡尔的母亲。贝多芬在1815年至1820年间与他打官司争夺卡尔的监护权，后来发现了一份历史文件表明，他在1812年那段时间因为在珠宝店顺手牵羊而被抓到进了监狱。但电影当中有一点是符合事实的，贝多芬临死前对他的这位弟媳妇极为的慷慨，签字同意将其遗产全部交由他全权处理。永恒的爱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已经随着贝多芬的去世而永远埋藏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一个世人不得而知的秘密。但至少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位重要的女性进入了贝多芬的生命。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1827年3月26日，维也纳的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狂飙中，贝多芬平静地躺在弥留的床上，已经经过了4次手术，然而却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原本与人交流的记事本和乐谱纸被放在一边，贝多芬已经不能拿起笔了，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的嘴唇微微颤动地说：请为我喝彩，喜剧结束了。同时一个悬念也埋下了，贝多芬真实的死因究竟是什么？肝病、水肿、肺病，多种说法众说纷纭。在贝多芬去世后的那段日子，他的朋友和敬慕者纷至沓来，为的只是最后再看一眼这位音乐家，有人更是偷偷地剪下了他的头发作为纪念。而正是这些头发为后人解开贝多芬的死因提供了证据。维也纳法医专家克里斯蒂安·雷特在经过数个月的分析后宣称拥有了更多的发现，他采用了类似于美国热播电视剧集《犯罪现场见证》当中法医使用的技术，对贝多芬的发丝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贝多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每次在接受医生安德烈斯·瓦维鲁克的治疗时，体内的铅浓度都出现升高的迹象。雷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致命剂量的铅慢慢地渗入了贝多芬早已病入膏肓的肝脏，最终要了他的命。雷特是维也纳医科大学法医学系的主任，他说，贝多芬的死归咎于瓦维鲁克医生的治疗，但你不能责怪瓦维鲁克医生，因为他并不清楚贝多芬已经患了严重的肝病。当时确实没人能预料到这一点，直到贝多芬1827年3月26日死于维也纳之后，医生们通过尸体解剖才发现贝多芬身患肝硬化和腹部水肿。据雷特介绍，为了缓解贝多芬的病痛，瓦维鲁克不断地刺破他的腹腔，给伤口敷上含铅的药膏。尽管当时医生们对铅的毒性已经有所了解，但如果患者身体健康，药膏当中的铅含量尚不足以让他毙命。瓦维鲁克医生显然不知道，他的治疗手段是在攻击已经生病的肝脏，最终杀死了这个器官。即便在水肿扩散前，瓦维鲁克医生在其日记当中写道，自己在贝多芬死前数个月用含铅的盐水给他治疗过肺炎。研究人员相信，这使得贝多芬的病情加重，最终因铅中毒而死。雷特的这个说法激起了其他研究贝多芬死因的专家的兴趣。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比尔·乌尔什说，雷特的数据明确表明，在生命最后的111天里，贝多芬深受有毒的铅含量过高之苦，这些铅可能来自于医生所用的药物。沃尔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曾经发现，贝多芬的骨骼碎片中含有大量铅。这项研究证实了贝多芬的死因，但并没有将他的死与瓦维鲁克这位医生联系起来。沃尔什说，我相信贝多芬是死于含铅药物，他本来已经深受严重的铅中毒之苦，再用含铅药物治疗只能加速他的死亡。沃尔什还表示，来自头发分析的样本通常被认为没有来自骨骼的样本可靠，而贝多芬骨骼的样本显示他体内的铅浓度偏高，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而不仅仅是几个月。沃尔什解释说，在对头发样本进行分析时，外部物质的污染、洗发香波、风化等问题会稍微影响最终判断，头发外面的膜通常会退化。他建议，要想确定贝多芬生命中最后几个月所接受药物治疗的准确构成，则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至于当年瓦维鲁克对贝多芬治疗之前是何原因引起贝多芬铅中毒，研究人员也是莫衷一是。有的说可能是贝多芬饮用了含铅的葡萄酒，也有的说是他温泉玩耍时喝了铅浓度高的水。对此，雷特说，我们尚不能确定最终的原因，他在去世前多年便身患重疾。一代音乐巨匠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虽然他的一生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是最终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有人认为贝多芬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欢追逐女人，不信任别人。有人说贝多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一生没有结婚，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疾病的困扰。有人喜欢贝多芬，有人不喜欢贝多芬，但是他们却不能否认贝多芬的伟大。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音乐巨人贝多芬那一生解不开的谜。 有人认为贝多芬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欢追逐女人，不信任别人，故意在乐曲结尾处加上难以演奏的颤音，为难维也纳的钢琴家，他甚至一直在谎报自己的年龄。有人则说，贝多芬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一生没有结婚，有时不得不在王公贵族之间周旋，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疾病的困扰。有人喜欢贝多芬，说他是普罗米修斯，说他的音乐蕴藏着神的秘密。有人也不喜欢贝多芬，但是他们却不能否认贝多芬的伟大。